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。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，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